人来我这茶饭不思病一程，我本当要早些时前来呀、啊、将亲里看望，被袭人他们苦苦的相拦呐、啊，不放心。这请问呐、啊，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更、啊，低头儿他是一语全无泪飘。转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我和你情意相投啊，是妹兄，只说是我们将来有日遂了心愿不成望，这半路途中有变更，那个老婆好好的生心要将我来害，细想来这其中一定是有人同，早知道不白的只怨我们今日有，我早就和你呀、啊，画到了舌尖，小脸儿一红啊，他是往下又不吭啊。这房儿内又缺少个教室啊，报课的钟。宝玉说，我自家走出来天骄未正，可是啊你也该吃了些个汤水不成，这请问啊，向他的腮边滚呐、啊！你打算奴家我们还在咱那院里呀、啊？咱那里随心如意，搬搬有不拘时，要什么东西都现成。你摸摸我这四肢浑身如火炭，哪里有这可口的肠儿啊，吃上碗中。贾宝玉忙向怀中，怎么一伸手说着玫瑰露，我给你带来了一小瓶，你等着我寻些个凉水冲浴你饮。这请问聪慧的芳心俺感情，难为你样样庄庄，失礼得到耐可怜呐、啊，除却你关心呐、啊，还有谁把我疼？啊 请问你手，海生叹气泪飘零，半晌含悲呼声妹妹轻轻不必过一晌，请你等着我，今晚必到上房里去，我把你这一段的冤情啊要说给老祖宗，定叫你敢明朝重进怡红院，若不能我情愿一死对方清。晴雯说，哎呀，我的二爷好歹你可别生事，你把这偌大的干系呀、看得太轻，那老太太倘若要问起因何故那相待儿，定然惹下了火无穷。二爷呀，从今后你将奴家我们丢开吧，就打算我这此身早已负了幽冥，你若是果然不舍晴雯女望天涯，平平常唤我两三声，我死后这此身不可留在尘世，恳求爷你机智将奴家用火烘，也免得我是胆小的魂灵儿看尸骨，这也算格外的施恩啊，把我疼何堪能至此，将养着深安也不过几日功。晴雯说，妾知不久归黄土，小命儿呜呼早晚终，你待我的深恩难尽诉，连奴时失散千金做笑容、我永远记心中。这家人口含玉指腮流泪，咯吱吱指甲咬下那手中，痛哀哀地说，奴将此物与君赠，算晴雯未死的前身一般同，作诗时翻纸长眼书本内，写字时歪水相随笔墨中，这晴雯画到了伤心双凝醒眼，芳心一痛就改变了形容，苏醒多时睁耳目，泪珠儿滴滴在枕上点点红。贾宝玉忙取绫帕香腮蘸，咬牙说，轻轻何必过伤情，人秉着七情六欲谁能无病，将养着深安也不过几日功。这晴雯明知道宝玉说这是宽心的话，低头儿一语全无两缕情，二爷呀，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踏着大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有一顶和小二，冬至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队跟我来一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曲艺名家们带来的精彩的曲艺唱段。节目的第二时段呀，咱们接着欣赏京韵大鼓，还接着听白派。不过这回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天津的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同样是《红楼梦》中的故事，白派京韵的名段黛玉焚稿。